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门。上个主日就是新的教会年的第一天，大年初一，就是降临期第一主日。在降临期，我们期待耶稣的来临，我们期待纪念、庆祝他第一次在圣诞节的时候的来临。我们也期待、盼望他还没有实现的第二次的来临，就是在世界末日，也就是审判日的时候。那么是很容易看出为什么教会选今天这段经文耶利米书33:14-16当作降临期第一主日的旧约经文。首先，这段经文里，我们很清楚看到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预言耶稣第一次的来临。我们现在再次看我们的经文第14-15，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自从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上帝不断地给他的子民那恩言的应许，说救主要来。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呢，上帝借着耶利米说，那应许成就的日子是将到了，快到了。当那日子的时候，上帝一定会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在先知耶利米的100年之前，上帝也透过先知以赛亚说类似的话。从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 结果时。耶稣当然就是这位耶西和大卫的后裔，他就是在我们的2000年前在世界上长起来，从婴孩长到大人。耶稣也就是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但是我们在这里应该澄清一下，耶稣第一次来临所施行的公平和公义是一种属灵的，是借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所领受的公平和公义。犹太人的领袖和比拉多正没有行公平与公义的时候，就是当他们定耶稣死罪和定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就是在那时候行公平和公义。是的，他就是在这十字架上行公义。这是罗马书3所指的公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十字架的景象看起来不像是什么公平和公义，这不是凭着眼见的义，乃是凭着信心的义。是的，耶利米同时代同样曾是耶路撒冷的先知哈巴谷，他也就说义人因信得生。我们也都知道，使徒保罗就引用哈巴谷的话说，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耶稣第一次来就显明，就行出，就成就这样的义。并当圣灵借着福音使我们相信耶稣这样为我们所做的时候，上帝也就称我们为义。很奇妙。好，我们继续看我们的经文第16。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稣第一次来借着他救赎的工作真的成就这些。但是我们需要再一次地说一遍，这得救和安然的居住也是一个属灵的 借着信心得救与安然。无论是耶稣的时代或者今天的时代，新的以色列人基督徒与新的以色列与新的耶路撒冷，就是教会，常常见不到什么得救，也经验不到安然的居住。这些已经是事实，但是是属灵的，是凭着信心的事实。我们的经文说，耶路撒冷这城市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是的，新的耶路撒冷教会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纯粹是因为耶和华耶稣是我们的义。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赚得了这个拯救。当你个人受洗的那天，你就成为那一生基督教会的会员，因为借着洗礼，上帝就给你披戴基督了，把耶稣的义袍披在你身上。是的，教会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按照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耶稣就是每一个教会的会友，每一位基督徒，耶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所以这段经文这样看来，真的很适合用在降临期第一主日，因为他很清楚预言耶稣第一次的来临，并他 那次来临所成就的救恩。但这段经文也同时预言耶稣第二次的来临。如果耶稣在他第一次的来临彰显并成就一种属灵与凭信心的公平与公义，如果他那时候也赐下借信心的拯救并属灵的安然居住的话，那么在耶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这些本来只是凭着信心的祝福会变成凭眼见的。我们当时不仅在属灵里灵魂里会经验到这些，我们也会在身体里，在每天的生活里有这丰富完整的经验。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罪没有苦难的存在，我们很难想象只有上帝的公平与上帝的公义，一个完整的拯救，一个彻底安然居住的生活。但是耶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他就是会把这些带给我们所有属他的人。耶稣要给我们身体和灵魂这样新天新地的生活。我们在降临期的时候是在呼叫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的确是不难了解为什么新约的教会选这段经文用在降临期第一主日。但是我们现在回到旧约耶利米的时候，我们思考一下这样的经文对当时住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对他们的意义大概是什么。谈完那时候的情形之后，我们会谈一下耶稣的时代，最后我们就谈我们自己的时代。好，先回到耶路撒冷，是公元前587年，在之前的18年中，巴比伦已经三次把一些耶路撒冷的居民，特别是他们的领袖和最优秀的人，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了。因为现任有大的君王西底家还是很固执地不愿意服从巴比伦，所以巴比伦的军队就再一次地来攻击耶路撒冷。耶利米预言这段经文的时候，巴比伦已经攻击了2年，耶路撒冷的居民已经蛮疲倦了，但是西底家绝对不要投降。虽然以色列人包括西底家自己早就完全拒绝了唯独真正敬拜和信靠耶和华，但是西底家还是认为耶和华会拯救他们。 是的，当时以色列人完全离弃了耶和华。因此我们大概会想，那么上帝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讲到这么甜蜜的福音呢？他们现在所需要的不是律法吗？没错，其实你如果最近读了耶利米书的话，你就知道耶利米书大部分都是律法，它是一本蛮可怕的一本书。几乎只有在这里第30到33章所谓安慰之书，只有在这里面我们才会听到一些福音。但是为什么上帝在这里还是会给他们这些福音呢？很明显，当时的以色列人、耶路撒冷的人根本没有准备好听福音。有可能上帝主要就是要给之后的人这些话，很像以赛亚书第40到66章一样。这些之后的人，包括同样这些现在住耶路撒冷的人和他们的孩子，当他们已经在巴比伦受苦一段时间，上帝的律法终于强迫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才准备好听福音。但是我们现在应该问，虽然那时候他们可能准备好听福音，但是当他们听到像今天这样经文的时候，他们大概是怎么想的？我想大部分的人还是错误了解他。如果是你的话，正在巴比伦受苦的时候，然后你听接下的话，你大概会怎么想？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哇，太好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回到耶路撒冷去吧。那么这样讲是没有错的，耶利米也几次很清楚预言这个。但是他们大概继续想，大卫公义的苗裔，这一定是世上荣耀的君王，像大卫一样，他要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我们必得救，安然居住。这君王要打败、赶走我们一切的仇敌，无论是巴比伦人、马代人、波斯人、希腊人或罗马人，耶和华会帮助我们打败他们一切的。我们会真的安然居住，就像在大卫王自己的时候一样的。那么这些当然是错了。我们看历史就知道，犹大没有得到这样的拯救，并且不管时代主义者怎么说，之后也不会有那样犹大或以色列强烈的、荣耀的、政治性的国家打败他们一切世上的仇敌，当上帝的国在世界上，不会有这回事。但是很清楚，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以色列百姓还是有这样的想法。当那旷野的先知约翰，也当耶稣自己喊叫说天国近了的时候，哇，百姓都在想我们今天和类似的旧约经文。福音书的例子很多，我只提两个。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男人还有妇女和小孩子的时候，约翰福音第6章就说，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另外的例子就是教会在他1000多年的历史中一直用的经文，当作降临期第一主日的福音体，就是马太福音第21章，耶稣荣耀地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百姓就欢迎他们荣耀的君王向进入大卫之城。路加给我们补充说， 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上帝，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哇，天国真的来到了，犹大终于要得救了。这是没错，犹大终于真的要得救了。但是当天百姓根本不晓得君王耶稣这次来的宝座就是十字架。耶稣要行最大的异能，就是在十字架上赎他们的罪。其实连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都不清楚，兄弟雅各和约翰都准备好在耶稣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他的右边，一个坐在他的左边，甚至耶稣要 升天离开他们的时候，门徒反而以为时候终于到了。他们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在这里应该补充一下，虽然耶稣的门徒不了解，但是当他们这两次提到上帝荣耀国度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否认，向他们否认会有这一天。但是这是什么时候的问题？门徒不了解耶稣那第一次主要来，主要是为了受苦受死在十字架上，而不是为了荣耀地当君王。像希伯来书第九章所说的，他那次来是为了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耶稣下次来，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才要使属他的人进入他的荣耀里。或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他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耶稣的门徒在世界上的时候，就需要像耶稣自己在他第一次的来临一样背起十字架。现在还不是荣耀的时刻，现在只是凭信心的日子，还不是凭眼见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已经开始在谈我们现代的人应该如何理解今天耶利米书这样的经文。首先，我们在这里的人大概很容易看出在教会里面一些明显错误的理解，譬如上帝借着这样的经文就是要告诉你，他要你成功，他要给你荣耀，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安然居住过你的日子，基督徒就是应该一帆风顺，这是上帝的应许，你如果没有的话，那你信心就是不够了。你要抓住这个应许吧，是你的抓住它吧。你的学习呢，一定会顺利。你所服侍的教会呢，一定要快速地扩大了。你要赶快盖那新的教堂，上帝一定会祝福你的。你的家庭里的问题呢，他一定会给你解决了。这个就是上帝要给你的拯救，这就是他要给你的得胜，阿们吗？那当然不是这样子。我想我们都了解这样的成功神学、荣耀神学是不对的。那些不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都知道耶稣所应许的充满荣耀不是在这一生的，乃是他再来之后的。我们也都知道，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就是需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是凭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过我们世上的日子。但是我们不要太快地批评那些宣传成功神学的人。我们每一位罪人都太渴慕成功，太渴慕荣耀。 你是很乐意地背起你的十字架吗？当你受苦的时候，你每次说的跟约伯所说的一样吗？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的信心实在太软弱的，当你的学习连一点都不顺利的时候，当你所服侍的教会是问题加上问题的时候，当你家庭的困难好像解决不了的时候，你都还是欢欢喜喜地称颂主吗？你都不会至少想要向上帝抱怨说，上帝啊，应该不是这样子啊，你为什么没有按照我的你的旨意来帮助我呢？拜托给我至少一点点的成功，一点点的荣耀，好不好？哎呀，我们彻底的罪人所真正需要的荣耀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荣耀。上帝也就是很乐意地给我们这样的荣耀。使徒保罗怎么说呢？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为什么保罗那么的注重耶稣的十字架呢？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罪人所每天需要的就是他的十字架。我们今天的经文允许耶稣要来借着他的十字架成就上帝的公平与公义。2000年前耶稣就来应验成全这个，但是耶稣那样做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还是不够，对不对？就像马丁路德在他的大问答所说的一样，虽然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与赦免，但唯一的方法这赦免临到我们，就是借着圣道。所以上帝就借着使徒保罗所传的钉十字架的基督的道赐给我们，送给我们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赚得的赦免与救恩。这点我们在洗礼和圣餐那两个看得见的道，看得经验到的最清楚。你受洗的时候就是与耶稣的十字架连接在一起的。保罗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接下保罗当然会说，我已经借着洗礼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今天的经文应许说，大卫公义的苗裔要长起来，2000年前已经有，但你受洗的那天，上帝就把你这枝子接上那苗裔耶稣。你领圣餐的时候，领圣餐的时候，也就把这苗裔吃进去，把他所流出来的宝血喝进去，都是为了赦免你的罪。我们今天的经文说，耶路撒冷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你受洗那天就得到这名字，因为上帝给你披戴基督了，披戴穿上耶稣的义袍。我希望你不仅借着洗礼，借着圣餐得到这个赦免，我希望你的牧师也会把这耶稣钉在十字架的赦罪的道传给你。 那如果没有的话，他如果只讲律法的话，那至少现在我要给你吧。你是一个罪人，你是太渴慕成功，太渴慕荣耀，你常常不满足上帝所给你的，你常常不想要凭信心，这太难了，你就想要凭眼见，像摩西一样，你说上帝啊，求你给我看你的荣耀吧。但是你这位罪人，你如果真的看上帝真正的荣耀的话，你会被烧死的。因此上帝给摩西，也给你你所需要的，他给你他一切的恩慈，特别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并且借着你的洗礼，借着我现在所宣布的，你一切的罪完全蒙了赦免。是的，你太渴慕荣耀的罪，你不满足的罪，耶稣都一起带到十字架上去了。借着洗礼，你也在那里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你在那里已经与耶稣一同受了惩罚，但你接下与耶稣一同埋葬，然后一同复活了，你罪的问题这样已经解决了。这个解决，这个拯救，这个在基督里的安然居住，现在的确只是个凭信心的解决、拯救与居住，没错，还不是凭着眼见。但是你所信的是什么呢？是上帝完全可靠的道，他完全可靠的应许，这是够了，一定是够了，不用怀疑。虽然你跟保罗一样会受苦，但是上帝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一定是够了，不用怀疑。你可以因着上帝可靠的恩典与应许安然居住。其实我们罪人还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这样必须背起十字架，其实这对我们还是最好的，因为上帝爱我们，他就给我们我们要背的十字架。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当我们太骄傲，太享受荣耀与成功的时候，在这时候，当我们突然要背起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是被强迫，就是不得不要回到耶稣自己的十字架，在那里领受到他的赦免与拯救。我们罪人所需要的，天天所需要的，就是耶稣的十字架，也就是耶稣的十字架会保持眷顾滋养我们，当我们继续走我们自己十字架的道路，一直等到我们凭着眼见地安然居住在天堂里面，你就继续走下去吧。这十字架的道路是对的，这条路是唯一的一条路到天父的家，耶稣已经给你铺路了，你可以跟随他。耶利米书是一本蛮黑暗的书，这本书充满了人黑暗的罪，充满了上帝黑暗的审判、黑暗的惩罚。耶利米的一生也充满黑暗的痛苦，我们自己也常常活在黑暗当中，有别人黑暗的罪骚扰着我们，我们自己的罪也缠累着我们，我们常常也经验到黑暗的痛苦苦难，无论是我们自己所引起的，或别人引起的，或只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虚空的、败坏的、不断叹息与劳苦的世界里面，真是好黑暗了。但是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好清楚的亮光，并且上帝已经应验了我们经文的第一部分的预言，关于耶稣第一次的来临。是的，2000年前光照在我们黑暗里， 并且借着耶稣所受的那礼拜五最黑的黑暗，上帝对我们罪的一切审判，我们自己就得到赦免与永生的亮光。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了拯救，已经安然居住。是的，上帝已经应验了我们今天经文的一半，并且他一定会应验另一半。耶稣一定会再来，把我们带到他荣耀里面去了。当我们还在这世界上等待那日子的时候呢，上帝一定会照着他其他的应许保守你。比如耶稣说，我把我羊，就是你，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你夺去。疼爱你的父上帝一定会借着他的道，特别那钉十字架的基督的道，看顾你，一直等到那没有十字架的一天，在充满眼见的荣耀里，永远与基督同在。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